Hello， 大家好，我是想不到名称的主播 Sharon， 而这个频道会跟大家分享时事、书籍、戏剧，或是我个人的灵魂大灾问以及生活日常。如果大家有推荐的书籍或是其他的小问题可以共同讨论的话，欢迎可以留言与我分享，或是可以寄 email 给我 ，email 是 boo21456@gmail.com。但是基本上还是会挑我有兴趣的题目或是主题来做对话。好的，今天有两个小主题想跟大家分享。OK， 第一个是我的Podcast 新手上路的闲谈日记，因为我本来在五月前几天我开始录制我的第一个 podcast， 然后就是要准备上传我的 podcast， 我想说哇，我已经开始录音了，觉得这是我人生一大步，结果才发现要如何上传 podcast 这件事情真的是超级困难。我大概看了十几个文章和十几个YouTube 的那个影片教学，关键字都是下如何上传我的 podcast， 结果我就想说哇天哪，好难哦，就是整个都很不 OK。 然后好不容易上传完了之后，我本来想说我要开始录制 podcast， 就是我可能每一天可以看一些书啊，或是去多关注一些报道，然后做一些我自己的时事评论，就是本来有给自己的小目标，想说一天可以录个可能15分钟或是20分钟自己的一些心得感想。就是不是我上传了完我第一个 podcast， 而且是一个超级短的 podcast， 5分钟而已吧，然后我开始就发生了智齿痛。我的那个智齿真的是大发炎，就是整个超级就是很想要直接就是入地狱的那种，就是很痛。我第一次，这是我这25年来第一次发生智齿痛的事情，然后我又昏睡了大概两三天吧，就是没有，我昏睡了一天，然后之后因为我就必须要去花莲，然后去参加我姐姐的上司的妈妈的丧礼，然后我又去了花莲两天一夜，住了花莲烟波，想到花莲真的是我很难驾驭的地方，我光开车就开了六七个小时，从高雄出发，然后屏东，我第一次，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开这么长途，然后而且还是就是山路这样，然后就到花莲，然后因为好险有在暴雨前，因为我是昨天回来，然后今天开始就是今天的凌晨，今天是5月22号，今天的凌晨就是下了一个。不是下一个，就是一整天都在大暴雨，让我深深的想要为罢韩，就是罢免我们市长这件事情担忧，因为就想说哇，如果真的淹水，这个罢韩成功率很高。然后因为我今天又在跟我的家人们讨论，就是到底机会高不高，想说不知道，等6月6号就会见真相。因为我有一些比较政治狂热的朋友，然后想说没关系，就是等6月6号就会知道结果。因为现在超级多人在预测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我也不知道好烦哦，就是我不评论这个事情，对。然后就到今天，然后因为我今天就过得超也不顺利，就是一整天都觉得天啊，因为我真的很讨厌下大雨，然后又必须要骑机车，不然想就是整个人就觉得天啊 ，Oh my God， 很想要，就是也不能怎么办，然后一直告诉自己好，要上班，要赚钱，要努力，就一直要给自己一些正面能量，殊不知给自己超多负能量，说烦嘞，怎么又下大雨？然后烦嘞，怎么工作那么多？好烦嘞，就是有很多 OS， 就是一直在自我的冲撞。好，而且对，好，反正就结论就是我的生活日常的分享。我之后就是会尽量就是逼迫自己一天可以都录一小段的 podcast， 因为我想说，我当初想要录音就是想要做一些。就是多看一点书，或是让我自己的那个生活有点进展。因为我现在准备就是要等待开学，就是要念那个研究所， 然后我就要念类就是心理系的研究所，所以我选的就是我自己选的一些书籍，可能都会比较偏就是諮商类的书籍来看，所以就是本来想说让自己可以过得充实一点，殊不知我就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哦，我本来就是个拖延症患者，对，所以想说好啦，我会努力加油的。那我今天要来做的是第二个部分，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今天要做的是书籍分享。那因为这本书是我还蛮早之前就有看的，然后他的这本书叫做《那些25岁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今年就是生日过完的话，就刚好进入25岁，然后我想说那时候在一个特价的书展看到这本书，然后说哇天哪，好吸引人哦，就是这个25岁该做的事情有什么呢？那我就因为我在买这本书的时候，就我旁边的人就是我姐。有试图的阻止我说你不要买这种书，因为你看这种书你一定会就是他就有尝试要试图的阻止我，但是我就当下就不知道被什么蒙蔽了双眼，想说不行，我就是想要知道25岁该做什么事情，就可能会有一些清单这样。然后因为他的小标题是女人与灵魂畅谈幸福的十种可能性，然后想说哦天啊，这个标题下得很好耶，女人与灵魂畅谈幸福的十种可能性。好，那我就看完这本书，再花一天还两天就看完这本书，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去购买这本书就是我也不知道，对啊，就是我想说来了解一下，就我看到一本我看完我当这看这本书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真的有需要看完这本书吗？但是我太想要讨论这本书了，我当下就觉得我必须要评断一下这本书，所以我抱持着要评断这本书的心情，就把剩下的那个内容都看完。啊，里面就是在讲一些我个人本来就知道的事情，而那我也自认我自己在往那条路上就是在前进的，然后就是。对，就是这怎么这好，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总共有十个章节，然后就分别就告诉你需要注意十个不同面向的事情，然后总结一下就是本体就是我自己嘛，你就是需要先照顾好自己，然后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还有就是你的荷包，就是在25岁你需要好好知道够就是要知道会投资什么的，反正就是先以自己为本体出发点，照顾自己身心灵还有钱包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针对于友情爱情亲情这三个面向都需要好好经营，但是也不能过度，前提就是要先爱自己，你才能好好的爱别人。那就是这本书就是我自己在想，好，我觉得不用买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开始对人生产生有一点点疑惑，或是你跟我一样想说25岁能做什么产生疑惑的话，你因为我自己有 Google 过，你就直接 Google 搜寻或是其他的搜寻引擎啦，你就自己 Google 关键字，你可能就下25岁然后空格该做的事，基本上就会有些类似什么 Cheers 杂志，然后有一篇文章，然后条列告诉你说，哎，有什么事情该做。基本上我有去看，内容都跟这本书是差不多的。然后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自己蛮好奇，想说，哎，这本书到底真正的受众是谁？然后，因为这本书好像就是很像那种心灵鸡汤，就是会为你，就是会让你有充满能量的感觉吧。然后想说，天哪，它就是一个正能量书。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我认同正能量，可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需要过度正能量的人，然后因为我也想说天哪，那我当下到底是有多缺乏这种事情，让我失心疯觉得我应该要想要买这本书，还是我自己当下为什么会想要购买这本书？因为我自己曾经在高中升大学的时候，然后开了一个我记得还蛮印象深刻，就是一个。国小同学会，然后那时候小学老师是就是算是我们 就是大家都跟小学老师很好，然后小学老师就有跟我们分享说，上大学什么十件还是十二件事，我当下还有拿那个笔记本，我现在有点找不到，反正我还有拿笔记本跟笔，就是抄下来，就是除了大家知道那种上大学必修学分，就是什么比如说谈恋爱啊、玩社团这种，那除了这些以外，因为毕竟谈恋爱、玩社团这种事情就是非常的普通，不是普通啦，就是大家都会说上那些必修学分，它就是不意外会发生的。然后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爬玉山，因为老师就我忘记他讲一个什么原因，但我就印象很深刻有这件事情，就是爬玉山。然后我自己也想说啊，天哪、啊！我就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就一直放在我心里，放到现在，放到25岁，从大学然后放到现在，就想说天哪、啊，好像真的是。去爬玉山，就是感觉好像我如果去征战玉山，我应该就能知道那中间的真理是什么。就是我把《玉琪》这本书会有一种可能会有其中一个面一个事情，就像爬玉山这件事情，会让我去思考说，为什么会有大学需要去爬玉山，然后为什么25岁需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会有一些挑战性思考的事情，我自己给我自己的，然后想说，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对于这种事情，哈，我自己是蛮不能，不是不能，就是我不会花太多时间看一个那种太正能量，就告诉你这样类似秘密这种，我自己是比较不会看类秘密，哈，还是我应该去看一下秘密。好，就是这是这本书的心得分享，那。我之后每一天就会逼自己，如果我这因为这本书是我看完的，那之后如果我一天看完一本书是不太可能，我就可能挑一本书的两三个章节或是一两个章节，然后可能讨论，或是现在时事报道。但是因为我自己看时事报道都是一些就是已经是别人先消化过、分析过，所以我想说我就不要做太多这种时事报道，然后。因为我不知道现在录音的状况怎么样，因为高雄现在就下大雨，然后我现在就在我房间的窗边录这个音，所以就如果很吵杂或是有什么需要建议的，大家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给我一些小提醒这样子。好啦，那以上就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晚安。